咁啊，小丑女咧就係咪好多人睇啊？ 多，佢反常嘅多啊！ 反常 應該係比美國嘅做多嘅，因為嗰、那個可能關鍵咧，同嗰個移動迷宮都接近咧，就係成個你會睇到佢有一個市場嘅策略。這個小丑女咧係亞洲。是他們的個主打地、就像移動迷宮一樣，所以它裡面有很多亞洲的元素、這個亞洲元素呢就 很闊的，包括澳洲的，因為女主角是澳洲女演員、 Margaret Roberts 也忘 記了、所以你會看的時候，它就 是 DC 的漫畫世界裡面有額外 的驚喜、跟上年的好掂嘅嗰套小丑咧，都一樣咧，係叫做外一張嘅一個 DC 嘅英雄電影嚟嘅。 咁佢哋而家發展呢啲即係所謂 side character 就好強勁嘅，係咪？甚至有陣時搶過咗嗰、那個，即係我覺得越睇就好睇過蝙蝠俠咯。OK， 唔係佢而且呢部戲佢最好笑嘅，第一嗱，佢依度係 DC 蝙蝠俠系列嘅古仔嚟噶嘛，佢依個咧即係都小丑女今次呢個咧。就隻口不提阿 Wayne 家族，Bruce Wayne 嗰啲唔提佢嘅，小丑都提一提啦，係咪先？ 唔係小丑係應該 Suicide Squad， 即係呢套片嘅第一集嗰陣時候已經出過嚟噶嘛。 係， 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嗰個小丑俾人批評得體無完膚啦。係， 咁佢唔係佢而家呢一集咧，佢完全又冇小丑咧、啊。就我講嗰個小丑咧，就係2019嗰個啊，攞到最佳男主角。 我就係講嗰、那個，我就係講即係之前嗰、那個Suicide Squad 嗰度啦。 佢原本咧，即係都有個小丑嗰、那個。叫你可以話嘅後生嘅小丑，但係嗰個後生嘅小丑咧，就同嗰個 Joker 咧嗰個小丑咧，就相當之唔同嘅。嗰、那個係 DC 嘅小丑，你會睇到咧，如果以嗰個嚟去對比咧，佢依個 suppose 咧嗰個小丑咧大個咗咧，可以係積嚟高信嘅嗰個小丑。 而且佢呢個女主角佢做嗰、那個。即係角色，其實都我諗佢參考咗，即係好上好多。 有，佢亦都 笑嗰下啦。 佢亦都喺 Tim Burton 嘅嗰個裡面咧，佢你都知道咧，佢咧出現佢就係之後咧就俾小丑漂白咗嘅嗰即係嗰個。 所以一定要揾個白嘅咯。 係啊， 佢唔可以揾其他膚色嘅咯。 係咁樣就呢個我覺得佢裡面嗰種叫細緻嘅認真啦。咁啊就同，但係咧你會睇到佢係。都幾刻意咧，就同依個叫做更外張嘅嗰個小丑，即係Clinton Phoenix 嘅嗰個咧，係做一個對比。但係嗰個唔係百分百 DC 小丑嚟，嗰、那個你可以話 DC 小丑嘅一個鏡嘅反應嚟嘅，嗱一個鏡子理論嚟嘅。 係嗱，咁呢套片咧就簡單嚟講就比頭先我哋講更加女性主義啦。 係。 咁你睇到就基本上冇乜男人喺入邊嘅，咁但係佢其中一個橋段咧就好講得好清楚，即係個女導演對依家荷里活個感覺係咩嘢？咁嗰個女警咧就即係已經係50歲啦，四十幾50歲啦， 老差婆。 老差婆。咁佢講話佢咧，其實佢破案好叻嘅。不過所有 credit 咧都係佢即係 食曬啦嗰啲上司，而家變成咗佢上司嗰、那個， 變咗個老頂添，咁所以收尾佢就唔撈。咁我諗咧就呢個係而家啲女性電影工作者係佢哋經歷荷里活入邊嗰種感覺嚟嘅。 咁而且我諗咧，阿梁錦祥咧，我哋咧就有個額外嘅演繹添啦，即係對佢嗰個解釋咧，就係、是、因為依個咧荷里活可能都未必會有呢個角度，但我哋。港產片睇嗰時候咧，喂呢啲霸王花嚟喎， 係啊，直情霸王花啦， 老咗嘅霸王花嚟喎。 但係問題咩咧？就始終荷里活做處理嗰個動作場面係比港產片差。 唔係佢關鍵咧，其實咁講唔係話冇目標嘅，因為咧 DC 咧最近咧即係都嗱，譬如呢部咧個女主角唔係個導演，基本上咧係一個 嚴咩善啊？ 係佢竹升妹嚟噶嘛？佢係阿嚴雨善啊。 嚴雨善 啊，咁佢基本上都好出名嘅，又係producer咁啊。香港其實佢都成日喺香港咧，佢又做記者啊，又拍過短片添嘅咁樣就 好似係雨傘嗰陣時，佢已經有拍。 有2014有一部嘅，我好似喺IFVA 嗰度，佢都嗰部都有。佢仲有一部咧就。 都出名，就是講放煙花嗰個蔡國強咧，即係嗰個翻屋企嘅嗰個紀錄片。 佢最出名咧就新丹佢嗰個電影節嗰日，佢出過一套片， 浮城 講 嚇上海浮城嘅， 浮城就講啲死豬啊嘛， 嚇嗰個半紀錄片嚟嘅，嗰個勁嘅。咁啊嗱，依個就嗰個導演佢嗰個身份咧，佢等同於阿温子仁拍水人俠咁樣咧，就注入一啲東方嘢嘅。咁我哋頭先講話依個老差婆咧似霸王花咧點子啊，另外阿女歌手你話似唔似我就黑社會啲日子啊嗰啲咧嗰啲歌姬啊，即係阿葉童做啊嗰啲咁樣。 冇噶，佢幾個原型都有，即係基本上係港產片嘅參考。 係啦，跟住嗰個女殺手又係啦。 女殺手係啦，但係就女殺手比較弱咯，我覺得。 係。 佢處理嗰、那個。即係嗰啲動作場面咧，即係如果你排除咗個槍之外咧，其實就真係幾流下嘅。 嗱，佢我覺得一係咁樣嘅，因為咧佢嗱你頭先噏嗰個嗰時候咧，其實你會發覺咧，小丑女子係其中一個角色嚟嘅。 嗯。 啊，佢跟住仲有我哋頭先噏嗰三個咧，其實啲人都猛喺度講，呢三個真係好似啊杜琪峰嗰個東方三俠。 東方三俠， 即係阿妹啊咩啊女人啊咩嗰啊，即係唱嗰、那個，其實係似嘅。我諗就係因為呢個導演佢嗰個人嘢嗰個嚟嘅。但係小丑女咧，佢裡面嗰度咧，佢係主角咧，我哋就會因為睇嗰時候咧，就覺得佢都幾匠心獨運啊！即係嗰編劇導同埋導演都係咧，佢係你覺得佢，你記唔記得有一部澳洲嘅動畫咧，又殺到去荷里活咧，就漫畫都改編咗，叫《Tang Girl》啊，《坦克女郎》。 睇過嗰、那個。 你話佢型啊？佢嗰啲美術風格似唔似《Tang Girl》啊？ 《Tang Girl》 嚇嗱，佢有小丑嘅嗰種叫做好。大黑大白好好嗰啲叫 pop art 嘅嗰種咁嘅 design， 嗰種色彩。 但係我記得聽， 但係 Tang Girl 係似咁啲嘅。 就當年好，我記得印象中就係好似英國漫畫嚟，咁咪澳洲漫畫嚟 嘅。澳洲嚟嘅。 澳洲哦，咁我記錯咗。 因為佢嘅男朋友係袋鼠嚟嘅。係嗱我覺得佢裡面咧，即係佢夾埋做一個韓國妹啊，個瘦女咧，就係我心尾 check 我 check 咧，就原來係韓國裔嘅女人嚟嘅。咁佢。基本上你會睇到咧，佢嗰個角色啊，其中有一場戲啊，我諗如果大家睇咗嗰陣咧，玩未睇咧都可以特登去睇嗰場戲咧。佢嘅嗰個關鍵嘅嗰個位咧，同阿嗰個歌手咧，因為歌手就住喺佢樓下嘅嗰個位咧，大家喺個樓梯嗰度相處咧，變咗好朋友嘅嗰段咧，你話係咪 Leon 嚟嘅？ 嗯，係啊 ，professional 嚟噶嘛，佢個對白都一樣啊，佢話佢係個。即係佢而家咧，佢話講：，你老豆老母又喺度嘈啊，睇下點樣掉你。佢話寄養嘅，唔好啲咩嗰啲，即係總之係養，即係話 ex 或者係嗰啲叫代養嗰啲咧，佢都唔接受嘅。咁、我覺得佢呢個咧，即係有一個個瘦女個型咧，我一睇咧，完全係 Natalie Portman。 即係嗰陣時出到係咪阿 Ruby Song 嗰套《這個冷》 啊，《這個殺手不曬大冷》嗰、那個啊 ，Leon the Professional 嗰、那個。咁但係咧，我覺得你會睇嗰陣時咧，我諗如果香港嘅人咧睇咧，你會睇到咧嗰、那個依、這個亞裔嘅角色咧，其實就係好香港嘅。 嗯， 嚇、啊，即係一種寄人籬下嘅嗰種心情入表達出嚟。咁啊，更加神奇咧，就收尾咧係同鑽石有關噶嘛。 嗯 佢掘咗粒鑽石咧，咁你話佢咪啊鑽石公主咧嚇？嗱依、這個 唔係你又俾咁都俾你諗到。 唔好意思，嗱亦都唔係搞笑嘅，因為咧依個咧，因為我哋上個禮拜嘅神秘之夜都提及咧嗰種叫做係嗰種叫用戲劇嚟去揭示咧嗰、那個咧，你會睇到咧好明顯有擺呢樣嘢出嚟，同埋佢講咗。有一啲你可以話咧，依個係一個情報嚟嘅。佢話佢嗰粒鑽石咧係一個豪門嘅裡面嘅全家之寶嚟嘅。佢裡面有密碼嘅，嚇、嗰、那個密碼嗰條數咧就樣俾你睇啫。不過嗰條我哋睇唔清楚。如果你睇咧，你要睜大隻眼 fix 咗佢咁樣嚟睇嘅。咁、嗰粒鑽石咧，佢一睇嗰時候咧，就已經咧都已經知道咧，呢、這個戲咧。喺度講緊一個咧，係同猶太有關嘅一樣嘢。佢食咗嗰粒鑽石嘅，係猶太同埋基因有關嘅嘢嘅。何解咧？因為之前有一部叫做《Insider》，裡面咧即係就係 Spy Lee 嘅一個經典嘅作咧， 就是講整個美國的嗰個經濟啊，戰後咧點解佢會搞得咁好呢？關鍵來於咧有個銀行業裡面咧攞咗一粒鑽石，咁呢個鑽石咧裡面咧就牽涉到係納粹黨嘅嗰陣時咧嘅即係集中營事件裡面有關嘅嘅， 即係佢攞咗猶太人嗰啲即係財產啦。 所以你要喺個來龍去脈咧，你一 check 過之後嗰度咧，譬如個鑽石基因啊咩嗰啲嘢，就全部好多啲嘢咧，你會發覺呢部戲咧都好似咧。就咁講，你唔知啊？嗱，我講俾你聽，係啊係啊，有依樣嘢噶，你追啦，即係咁樣樣嚟嘅。 咁嗱，呢套片咧有啲地方幾得意嘅。嗱，如果講話佢技巧上咧，咁我又覺得就以荷里活今日嚟講咧，佢即係做到呢個亦都唔出奇。但係咧有一幕，咁我覺得都可以喺度提下嘅，就係喺嗰個監倉入邊咧，佢落咗嗰啲話佢整爛咗嗰啲花灑，就落雨嗰段咧。就嗰個文說拍嗰啲水花出嚟嗰部機係好鬼貴喎，因為當年啊一代宗師即係拍嗰第一場嗰個咧，就特登要攞部機，即係租嗰部機翻嚟嘅。 仲有一個下雨嘅嗰個 即係落雨喺雨中打嗰場咧，就即係佢睇嗰個微粒咧，就睇得好清晰嘅。 係啊，係啊，呢個難嘅，因為呢個我哋都有啲經驗，有啲體驗啊。就係黃飛鴻咧，當佢拍即係九即係九零年第阿李連杰嘅第一部嗰個咧，咁啊寶子林落雨嗰個咧，咁啊其實出到嚟大家都覺得好正啊。咁但係我哋自己睇咧就唔暴雨得滯， 就係 因為嗰個雨水咧，嗰個量咧，我哋充其量咧，我哋叫土製嘅方法咧，已經做得好靚嘅啦。佢荷里活都話啊，你哋做得好好，但係佢哋嗰時都未研製到呢個咁嘅效果。咁嗰個我哋即係整咗出嚟嗰時候咧，其實就你都知道嗰個道具龍咧，嗰個好出名啦，都攞到金像獎嘅專業獎咁嗰個咧。咁都其實係點樣做咧？其實個雨水。係教唔到咧，當佢停雨嗰時候咧，慢慢變細嘅嗰啲咁嘅效果啊。咁啊，所以佢而家依個水花嗰個咧，我一睇完之後咧，就覺得，嘿，呢個導演同佢哋嗰班友咧，都係講翻俾你聽，喂，我哋而家做到呢啲嘢啊，同埋咧，我哋唔使揾阿袁葵啊，嗰下咧，即係東方三俠啊，嗰啲打嗰啲咧，袁葵啊，程少東嗰啲特色咧。佢哋都做得到㗎啦，即係咁樣樣嘅。 唔係咁，我雖然話佢哋做得即係唔及港產片，但係我諗睇個演員都練得好辛苦嘅，尤其關鬥啊，好似 不過唔靚啊 嚇，爭啲真係唔爭，即係唔得咯。總之就係、是、 依、這個可能係吹毛求疵啦，因為 佢哋個問題係咩？佢哋唔係由細訓練種呢種演員出嚟，即係你譬如呢啲咁嘅動作場面咧，你。如果由譬如十幾歲已經開始做咧，就會好多咯，同埋一定好多 NG 嘅。 其一啦，其二咧，仲有一個關鍵嚟嘅。佢都可能咧，即係請教下我哋咧，咁我知啊，因為佢冇用眼鏡，唔係用嗰啲叫做正常嘅眼鏡，用嗰啲調校嘅眼鏡，就係、是、一秒36格。嗰、那個呢個咧。一出到嚟嗰陣時咧，連啊，你會睇到咧，一代宗師佢哋都係拍唔到，即係唔係一代宗師咧嗰個效果咧，就都有用呢樣嘢。佢哋拍唔到咧，就係佢唔知嗰個係有一啲叫做咧，同正常係慢咗二分一嘅嗰個速度。咁、那個速度咧，你感覺咧嗰時候咧，佢唔係慢得好緊要，但係佢一種感覺咧，俾你咧、那個叫輕浮咗之後咧，俾你細緻睇到嗰個動作嚇。咁啊，呢一種效果咧係一種 sense 嘅香港片撞出嚟。 但係大問題啊嘛，如果你去到呢個效果咧，你道具啊、設計嘅形象設計全部要執得好準咯、啊。即係舉個例，譬如阿媽哥轉身嗰下，咁佢唔係淨係轉身， 佢有眼鏡嘅， 佢嗰套衫啊，佢嗰個眼鏡啊，個髮型啊，咁你全部要夾得好噶嘛。 佢老實啦，老實講咧。其實我哋咧就嚟於哥斯拉嗰度嚟嘅，因為哥斯拉咧咁佢咧就嗰時咧咧佢哋嗰啲都好認真講嘅啫。你拍龐然巨物咧，你係一定要用眼鏡，嚇、何解咧？即係同埋一定要用抱，嚇、即係喺浪嗰度整嗰度咧。咁佢裡面咧就有多好正嘅嗰啲料，呢啲叫你可以咧，即係而家嚟講咧，東方嘅對速度嘅嗰種敏感咧、就擺咗出嚟。咁喺西方咧，可能佢一對於慢鏡嗰個嚟講咧。 佢嗰個咧就個慢鏡就可能就變咗 Michael Mann 啊，嗰種慢鏡嚟嘅，或者係即係其他嗰啲咧。 以前最出名嗰個就係心急心不驚、 啊。心不驚拍嘅嗰個吳宇森啊，攞佢嗰個嚟、啊，所以吳宇森嗰、那個嗰、那個慢咧係出到嚟，佢就要嗰種叫浮啊。 嗯。 但係咧，即係譬如你睇程小東咧，佢出嚟嗰個咧，嗰、那個叫油啊。 嗯。 嚇、啊！尤其是咧，啊女主角咧，即係譬如你拍《倩女幽魂》嗰陣時候咧。後來咧都拍唔到啊！嗰啲啊，就算係荷里活拍嗰度《功夫之王》咧，阿白髮魔女都冇咗嗰種咧，啲頭髮唔夠油啊！嗰、那個油咧就1秒36㗎。係 啊， 就係、是、咁樣。 另外一個題外話咧，即係你講嘅時候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就係、是、希治閣慰問記。係。阿、啊、金露華出場，佢金髮出場嗰個應該係慢鏡嚟嘅。 嗯，係。 就嗰個 shot， 大家真係應該攞翻嚟參考下。 佢係啊，佢有好多嗰個咧，係其實呢啲大師咧嘅讀心，即係對 象心讀運啊。 嚇，對於嗰、那個 呢、這個唔喺 storyboard 入邊出嚟㗎，呢個就即係希治閣出名嘅就係佢畫完個 storyboard 期已經拍咗套戲㗎嘛。 嗱、啊，你講到呢度， 佢嗰個金露華出場嗰個樣亮樣啊，即係嗰場戲咧就。應該唔喺個 storyboard 入邊出。 咁啊，應埋阿台長你咧，即係變咗好似影碟情報室咧，即係啊，大家可以睇下啲影碟咧，睇埋啱啱今年攞到嗰個最佳女配角獎阿 Lauren Dern 嘅嗰啲戲咧，佢第一次令人咧驚為天人，你就知邊套啦？ 係啊， 就係、是、David Lynch 嘅嗰、那個 Blue Velvet 啊 ，Blue Velvet。佢喺個黑暗裏面出嚟嗰、那個慢鏡，由黑暗樣出嚟嗰個慢鏡，啱啱當時其實 London 咧都已經即係都做過幾倍，但係嗰個 shot 咧即刻鎖住咗好多人，因為大家咧開頭嗰時咧就睇緊另一個主角噶嘛，嗰、那個 Nicholas Cage 唔係嗰個主角係咩啊？有 Dennis Hopper 唔係女人嚟嘅 Isabella 咩啊？嗰、那個 Rossellini 係 Rossellini， 即係阿 Rossellini 個女 啊。都是靚到飛起噶，同埋佢又剝曬咁樣嚟去做添嘅。咁但係一到阿 Lauren Dern 咧出嚟嗰陣時候咧，佢特登咧用另一樣嘢嘅處理咧，就同依個夜合花完全唔同嘅。佢就用咗一個好柔嘅慢鏡，就等同於阿希治閣咧，你講《迷魂記》嗰陣時咧嗰個嘅。咁啊，當然咧，如果你講慢鏡咧，即刻。失控了你嚇，阿希治閣嘅捉賊記，阿金露華唔係金露華，去咗嫁咗去摩洛哥嗰、那個，係游水嗰段啊、 嗯， 哇嗰段淨係靚到咧，後來資生堂咧都要為一個人咧要拍作為一個廣告啊，講、咩女人靚就係咁樣靚法啊，咁啊佢裡面都係用咗啲鏡頭嗰啲叫慢鏡嗰個效果出嚟。咁啊，我覺得小丑女咧，佢其實對於速度啊，或者嗰種戲劇嘅處理咧，其實都有好多嗰啲幾新穎嘅，同我哋睇 DC 英雄漫畫裏面或者上一集咧，嗰、那個咧係顯著唔同咧，係整咗出嚟嘅。 不過呢個亦都的確係話睇到個電影公司俾呢個女導演一個信心喺度嘅，即係俾你搞啦嚇，咁亦都交到成績出嚟嘅。咁我覺得即係最值得講咧就係個攝影啦。就有一場嗰個紫色嗰個咧，即係佢扮貴婦嗰個紫色嗰個，哇！真係 嗰個得啦。 佢而且佢個卡通佢 keep 到喎，即係有啲嘢比較難，因為如果譬如喺街嗰啲咧，即係你點教到嗰啲，我覺得我唔知啦，因為我唔係專業啦，但係係比較難嘅。 係啊，這個唔係呢個，我哋嗰時有玩過，所以我知道呢個導演真係好多香港片睇過，就係、是《白髮魔女傳》嗰、那個紫玉啊，落紫玉即係嗰場。即係第一次，卓一航見到啊依、這個白髮魔女嗰時，阿狼女嗰時間咧，嗰段戲咧，天降紫雨，嚇咁嗰個咧就即係基本上咧，你係嗰個叫紫嗰樣嘢咧，佢係玩得好好嘅。後來紫雨風暴，都係即係成個咧，即係喺裡面咧就用紫雨嚟做一個。叫意境嘅氣氛咧，咁、對於嗰個叫空間嘅色彩，譬如風雨啊，裡面用顏色咧嚟去出嗰個叫係成個嗰個意境咧，其實咧你會發覺咧呢部戲咧都用咗好多啲借鏡嘅。咁、我覺得佢東西合璧嘅小丑女咧，咁尤其是咧仲有一個叫做經典嘅一場咧，你講翻舊片嘅話咧，就一定要提及嘅嗰、那個最經典嘅嗰場戲咧。 就是當個女人咧，即係阿秀女食咗個粒鑽石，嚇，而係佢想講俾觀眾聽，各位觀眾你要留意依粒鑽石。於是咧，阿小丑女又變成咗瑪麗蓮夢露， 係 唱 Diamond， 係成場嗰、那個即係成場瑪麗蓮夢露嘅嗰樣嗰套乜嘢啊？叫做嚇，係咪七年之癢啊？ 我知就係咯，但係件衫唔點啊， 嗯、 件即係佢著嗰件嗰套衫唔點啊？ 唔係佢其實唔係件衫唔點，係佢唔點， 佢唔點， 因為咧佢你睇佢嘅身形咧係比較 slim 嘅，係就唔同阿瑪麗蓮夢露咧係玲瓏浮凸嘅， 係 嚇玲瓏阿瑪麗蓮夢露咧你會睇到其實爭少少咧。佢就 叫做肥噶啦，咁、但係咧就因為佢而家佢嗰個型啊，佢嗰個體態咧，所以佢嗰套即係佢在 Diamond 嗰段咧，我諗大家上翻網咧，而家即刻即係同佢做對比嘅，同呢個係，同埋佢嗰個另外嗰個叫七年之癢嗰、那個嗰條白色嗰條裙咧，阿鐘楚紅都有著過啦，嗰、那個係嚇，嗰、那個係視為咧即係美式嘅，即係美國嘅嗰種美女咧最正嘅嗰位，咁、而佢呢個咧阿小丑女咧。佢係搞笑版嚟噶嘛嚇？佢喺扮起上嚟嗰時候，佢都講俾你聽，我係東施效顰，我係小丑女，即係咁嘅。 好啦，嗱，咁另外一個咧就咦，觸起我一啲諗法就係、 是， 其實槍其實到去差館打嗰啲子彈， 係 如果以前咧，即係隔得半年前，其實我又唔知係咩彈嚟嘅。 嗯哼， 但係今次我知啦， 係 海綿彈。 系 冇呢次，即系呢半年发生嘅事咧，我就唔知道。 开始细节咧睇，同埋佢系俾你睇噶嘛，嗰粒子弹 系海绵弹嚟嗰啲， 都古惑。 可能我错嘅，但系即系嗰啲肯定唔系正常嘅子弹嚟啦，因为唔会见血噶嘛，吓佢亦都唔想见血啦。但系嗰啲系打落去咧，就系打得低人嘅，但系咧就唔会见血嘅。O K， 咁啊，所以我觉得呢部戏咧，佢有样嘢好过瘾咧，就我谂咧，即系因为佢可能。都覺得自己即係嘅作為 DC 好少有佢哋請到女導演嚟去拍一個電影嘅時候，我一定玩盡佢啦，係咪先？咁而且佢玩起上嚟嗰時候咧，我覺得佢有好多咧，啲人都以為佢，佢裡面會加啲 Me Too 啊咩嗰啲嘢啊，或者女性主義啊嗰啲嘢喺度咧。咁但係咧，小丑女又講咗俾你聽，好留意，大家留意一個細節。佢話：我唔係講嗰啲女人嘢嚇、你唔好當我 Me Too 世界嚟睇嚇，係我飛起。我嗰個男友啊，我變咗阿嫂啊，佢而家佢變咗係嚇嚇誒，我飛起，我唔做阿嫂，我係做嗰個咧，而做嗰個嘢咧係女人嘅咩嘢咧？係 X 小丑嗰個 X 啊，嚇嗰隻眼嘅嗰個 X 啊，嗱咁啊，依個我覺得佢裡面咧，佢都優咗一物嘅，對於而家譬如流行嘅嗰啲，譬如話咧Me Too 現象啊。或者是即係用女性主義的角度嚟去睇一部電影嗰啲咧，咁佢都講俾大家聽，你唔好用女性主義嚟睇我呢部戲，因為我係小丑女嚟嘅、我係 X 嚟嘅，咁 X 都係喺基因嚟講，咪又係女失，又係女仔咯。 咁、另外一個主題就係、齊上齊落啦，一個都不能少啦，咁、呢個大家睇到尾嗰陣時候就知噶啦， 好明顯。 咁但係就男性方面咧，頭先我講過啦，呢部片入邊冇一個好人嚟嘅，係啊，即係連佢最信嗰個都過佢一動啦， 係啊，冇一個係正常男人添， 係啊， 你睇到Ewan McGregor好似深尾咧正片咧就剪咗嘅，但係我哋睇 trailer 嗰時係有 kiss 嘅嘛，有阿叔。有阿叔之愛噶嘛，同阿 Robin 啊，同佢身邊嗰、那個嚇剝嗰個剝皮嗰、那個係啊。有好多啲細節嘢咧，你會睇到佢有一個叫玩轉成個嗰個世界嘅嗰個意圖嚟嘅。咁樣就所以出到嚟嗰時，咁我覺得佢依部電影咧，就如果講嗰個叫做係製作嘅質素咧，尤其是係叫有東方班底咧嗰、那個嚟到整咧，咁啊呢部咧其實幾 長心嘅，佢特登要揾個完全唔同人種噶。 係。 你有一個拉丁裔噶嘛？係，即係所謂拉丁裔嘅意思就係嗰啲中南美洲嗰啲啦 ，Hispanic 啦。 係。 咁另外一個就係韓裔啦。 嗯哼， 係。咁女主角就應該係澳洲嘅啦。 澳洲啦。 咁但係你可以當為白人啦。 係。 係嘛？咁另外就一個就應該係歐洲嘅啦。 係。 即係個貴族。個貴族咁樣啦。 Huntress。 Huntress 咯，咁嗰啲就即係佢亦都即係標榜個多元種族啦。 係啊，咁樣而且我覺得佢，你會其實好多人都睇嗰陣咧， 他都會覺得其實 Huntress 那個那條線啊，是分為主線嚟嘅，因為佢裡面嘅身份最多嘢嘅，佢就話佢嗰個家族咧就係俾 Evan McGregor 佢哋嚇立咗之後咧上咧嚇，而且後屘咧就係要搶奪咧就係嗰粒鑽石，嚇咁啊成個嗰個古仔咧，你會睇到咧去到最後尾咧，你會發覺係小丑女係帶咗呢一班友出嚟嘅，咁啊當然啦，咁佢帶完之後咧，佢就覺得依個可以拍系列嘅下一集咧就全女班。的一個去法嚟㗎啦嘛， 但你亦都睇到個問題咧，就係、是、譬如 Marvel 佢哋去拍嗰陣時候咧，佢哋個主角就可以做到好多戲劇啦。咁、就 DC 就拍蝙蝠俠啊，拍 Superman 都唔掂啦。但佢拍啲 side character 就拍得很好喎、啊。 我諗佢係成個嗰、那個時尚咧，即係尤其是咧捉女人嘅漫畫英雄嚟講咧。目前呢就 DC 呢就贏了的、即既啊 Wonder Woman 之外呢，第二集我又等緊佢嚟緊啦，之外呢小丑女呢個相應之下呢佢都係得嘅，因為其實你一對比返啊 Doctor 叫 Captain Marvel 嘅、Captain Marvel 其實大家都講， 你知唔知 Captain Marvel 個女主角俾人而家即係批鬥緊， 係呀，被啲白兵插緊啦， 係啊， 即係你有既有 Me Too 之餘，嗰時而家啲白兵已經出嚟啊，唔止啲咪打女人點嘅，啊瘋狂咁樣咧嚟去反呢啲女而家啲女權啊、女性啊咁嗰啲嚟嚇，呢啲白兵現象啊咁啊出嚟咁啊有嘅，因為你會睇到咧 Captain Marvel 咧，佢而家睇埋佢嗰個黑寡婦，因為佢都係咧。因為佢睇到個潮流咧，就係應該咧係揾女性做主導嘅戲咧，係開到一個新嘅市場嚟嘅。咁但係佢個開嗰陣咧，就係 Captain Marvel 咧，我覺得咧在情在理嚟講咧，其實佢唔算差，不過唔夠勁嘅。咁啊，而家呢個咧小丑女嗰度咧，可能咧就講咗俾大家聽有個指標咧，就係話佢都唔算差，不過佢亞咗啊。即係亞洲咗啲而家，譬如亞唔係冠啊，係亞嚟嘅。但係個冠就 Wonder Woman 啊嘛，咁所以比起上嚟咧，就係喺 DC 嘅漫畫英雄裡面嚟講咧，女性嘅嗰仗咧，佢打贏咗啊。縱使係水行俠裡面嗰度咧，其實大家都係喺度俾個 like 嗰個咧，都係 Nicole Kidman 做阿媽嗰、那個，唔係啊水行俠。 唔係，但係我諗就咁樣嘅。如果譬如話寫呢類角色嘅意思好多， 係。 即係所謂嗰個正邪之間啊，個性格比較曖昧，佢發揮嘅空間就比一個完全正義嘅正面嘅男，即係特別係男性主角咧，就易玩好多咯。 同埋我諗都有一樣嘢係好特別嘅，咁而家都未即係因為未曾夠料咧，即係砌夠嗰啲戲咧，係話譬如而家女性做主導嘅嗰啲戲咧，嗰種叫佢嘅。佢嗰種叫直覺啊、靈感嗰樣嘢比較強啲，而家就未夠嘅。但係呢部戲咧就有好多依種咁嘅直覺嗰味，佢將成個 DC 世界咧靈異咗，好多嘅，同埋佢玩咗好多過癮嘅嘢，譬如佢講嘢啊、字眼啊，甚至個名咧最好笑啊，因為有女小丑咧叫 Harley Quinn， Harley Quinn 就係因為佢夾埋之後就嗰個木偶嗰、那個係 啊 個字嚟噶嘛， 但係阿小丑。而家做小丑啊，阿 Joker 嗰個男主角叫咩名啊 ？Joaquin Phoenix， 你個群，你個群就係咩嚟噶？同依、這個 係 Queen 嚟噶， 係啊，又係依個嚟噶。我覺得佢捉到呢、這個感覺，咁啊，然後就揾咗啊，佢嗰個小丑揾到呢個人做嗰時候，我點樣咧嚟整嗰個咧和應嗰個小丑咁啊？咁我覺得佢呢啲咧就係一種。女人戲咧，嗰種特別嚟嘅， 嚇， 同埋包括你之前咧，即係講嗰個即係你揀咗空宅兒童嗰個咧，都係咧，依個意大利咧，即係我哋唔好熟悉佢嘅嗰種作品咧。 哦， 但佢有呢種味 嘅。佢之前拍過一個好著名嘅電視劇嘅，就《Handmaid's Tale》啊嘛，就係喺加拿大爆得紅啦，好緊要嘅呢個。即係唔記得個原作者嘅名啦，但係。那個劇本身就爆夠，前兩年就爆得好犀利。 係啊，咁啊，所以我覺得佢有趣咧，就係在於呢，即係裡面咧就玩咗好多依啲咁嘅過癮嘅世界。咁啊，而且我諗咧，尤其是咧，即係近排咧，你會睇到啊，因為咧都有一部嗰啲叫做係好出名嘅嗰啲怪人嗰啲出嚟啊嘛。嗱，嗰個叫做咩？隱形俠啊。你又睇隱形俠咧？ 原來原本那個角色啊，那個故仔咧係阿 Johnny Depp 嘅故仔嚟嘅。 哦， 而家突然之間變咗做女人喎，Elizabeth Moss 嘅戲啊，究竟佢改咗幾多咧？係好妙咧！咁我睇到好多裡面有啲玄機嘅嚇。咁啊，呢個咧即係都你會發覺咧，佢裡面咧都係應住依個女人潮。 嗯， 又玩咗一啲咧，就唔係我哋以前咧嗱，男人戲咧就應該咧理性啲嘅，女人戲咧就應該感性啲嘅，唔止。佢話女人用女人戲咧嚟玩嗰時候，可以多咗好多得意嘅嘢咧，新嘅元素，連男人去諗嘅時候咧都諗多咗噶啦嚇，因為嗰部咧你睇完之後，原來係一部乾 girl 嘅戲嚟喎，咁啊幾有趣嘅一個諗法嚟嘅。 係咁 ，anyway 就即係坊間好似又話咧第一部 Suicide Squad 就好過呢部，咁就我唔知啦， 見仁見智啦。我就覺得呢部好啲嘅。 係咩？哦 ，OK。咁但係咧，遺憾嘅咧就係而家未人拍到郭鹹成出嚟啊。即係呢部片入邊都出唔到郭鹹成嗰種特別嘅地方。 啊，咁啊，事實上係嘅。嚇嚇，依個你會發覺咧，郭鹹成咧，只不過咧係一個叫場景。 係啊。 嚇比啊，其實出得最好嘅咧都係阿 Tim Burton。嗰兩套，頭嗰兩套嘅嗰個歌行，不過都唔係完全嘅漫畫 DC 嘅嗰個行。 佢如果佢 DC 有錢嘅，其實都可以直情單拍一部郭鹹成。 係電視劇都得啦。 係啊， 因為郭鹹成裡面咧包括好多英雄啊，好多嘢啊，你阿 Superman 都過去郭鹹成幫手噶嘛，係 啊。咁 anyway 咁啦，就呢套片咧就可以講嘅地方都好多嘅。有我哋比較遺憾就係個女導演，我哋比較少介紹佢啊。咁佢而家我諗都拍完呢部都係當紅噶啦，應該喺荷里活有相當之大嘅發展。 佢擔到大旗啦， 都要擔到大旗嘅。咁近年咧就好幾個亞裔嘅導演喺荷里活都應該即係開始冒起啦，温子仁咁樣就係 啊， 即係嗰個商業元素掌握都係相當之好 啊。 係咁呢個女導演咧就頗為年青嘅，咁佢如果再拍落去咧，我諗佢差唔多可以組一個全女班添，因為我睇過呢個 credit 都幾多女嘅電影工作者喺度啦。 係啊係啊，咁樣即係依個喺亞洲，即係我哋兩面睇啊，就係女人同埋亞洲嘅諗頭。係點樣去入到荷里活咧？可能咧就2020咧喺呢個時刻咧係最多話題嘅啦。因為連嗰個最佳電影都俾咗個南韓電影啦，係咪先？係咪？咁啊，所以你噶啦， 係啊。OK， 咁啊，仲有一題目我哋都未 explore 嘅，但係即係我諗將來先啦，就係佢個電影同個原著係，我諗有頗大距離， 好大嘅， 好大距離。即係原本應該即係喺呢個漫畫入邊，呢個女仔唔係咁樣。 係啊。啊！呢、這個關鍵啦，同埋因為咧，即係佢呢個響嗰個咧，就佢當係一個叫做呢個係一種叫新嘅嘗試。你會睇到咧，佢如果相比之下咧，用水痕合個 scale 嚟睇咧，佢呢一套咧個筆值唔係太貴嘅啫。 因為佢而家拍嚟就越嚟越平噶啦，即係頭先咪講話，當年你拍《一代宗師》嗰場戲係好 Q 貴噶嘛。 係啊，係 啊。咁但係我都佢而家喺嗰個監獄入邊嗰個拍到咁啦，我諗又都唔會話即係好似嗰陣時咁嘥錢咯。 係啊，咁相比之下咧，佢基本上我懷疑佢就平過第一集添。 係啊， 係啊，咁樣所以你會睇到咧，佢呢個咧佢能夠而家咧攞到呢個咁嘅成績咧，都已經係好難得噶啦，咁係打到一個勝仗嚟嘅。 係 OK 好啊，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